么没了？他一号怎么没了呢？ 安逸，安逸，我回来了。 谁呀？ 是我，我是齐韵。 你说你是谁？ 我是齐韵，快开门呐！ 先生，你别开玩笑啊！ 我开什么玩笑啊？我就是齐韵，你快开门呐！安逸， 你到底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 安逸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是齐韵呐。 我们家齐韵早就死了。 我早就死了？谁说我死了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 我不认识你。 你怎么会不认识我呢？我是齐韵，是你丈夫啊。 你不是。你开什么玩笑？瞧瞧你长的模样。 我的模样？哎，是啊。我怎么长高了？我的胳膊怎么也变粗了？我的眼镜呢？我怎么没有眼镜也看得这么清楚啊？匪夷所思啊！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 先生， 啊， 你从哪儿来？ 我从哪儿来？那地方好像是个医院。 那你快回医院吧。 可是我真的是齐韵呐，安逸，我一醒来就想起你，我就跑回来了。 先生，你绝对不是齐韵。 我不是齐韵，那我是谁呀？ 也许医生会告诉你，告诉你是谁的。 可是 你回医院去吧。 安逸，安逸，我很快就会回来的。 是的，是的，他长得五大三粗，身高大约一米八几啊，啊对，啊有消息请立即给我来个电话好吗？啊好的好的，谢谢谢谢啊，小张，你还哭，哭有什么用啊？特一号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呢，我看你怎么担当。 就是啊，这怎么办呢？真是， 刘医生 啊， 我们是不是在分头找找？ 好好 好， 大家在分头找找啊。 刘医生，我才离开十分钟，不，顶多就离开了七分钟， 离开一秒钟也不行。你可真糊涂啊！你那个电话比他更重要吗？ 不是的，那电话是我的 未婚夫，是不是？那又怎么样啊？非要马上复机不行啊？你不知道医院里有规定啊，上午不是工作需要，不准接外线电话，更不准往外打电话。他是新生命，是我的一番心血，是史无前例的医学奇迹，你知道吗？ 那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你们怎么都在哭啊？ 德一号，你可回来了！ 哎呀，我的老天，你可回来了！ 你就是医生吧？啊，我想请你给我解释一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别着急，别着急， 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 德一号，你吓死我了！你这个人怎么神出鬼没的？ 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 我想请你 坐下，坐下， 坐下，坐下来吧。 小张，小张，你先到护士站坐一下，我和病人先谈一下。啊， 好吧。 我说，马奔先生。 哎，对不起，我叫齐韵。 齐。哦，哎，你怎么一醒过来就到处乱跑啊？你感觉怎么样？头痛吗？晕吗？走路觉得轻飘飘吗？身体哪不舒服？ 我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。 哦， 请问你是？ 哦，对了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刘达达，是你的主治医生。 好，